他就说 If I took this promotion 如果我接受了这样的一份升职 I took this promotion 对 It woul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这就将是等于是承认了 Admitting、 嗯、 Admitting that 这份工作呢就是 What I actually do What I actually do 这 actually do 好奇怪啊对吧 什么意思就是我真正在做的事情 对中文这样翻译呢就很奇怪了可是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英文特别简单的一句话你跟别人就是第一次见面呢你就会聊啊哪儿来啊你是做什么的对吧然后这个你是做什么的英文我们会说 What do you do OK 所以就是你工作职业是什么你的职业重点不是、哦、你是做什么职位可是就是你是什么哪一行的、所以他这里呢也就是这个 do 呢是代表是哪一行、当他的 career、 嗯 right? 所以他就说那我得承认这就是我的 career 了我以后将来就是要做这个了、 嗯、 然后他不愿意、承认他不愿意接受、嗯、对吧、哦、 这不就等于承认了这就是我未来的事业了吗？ 啊，事业，对， 是吧？ 嗯哼，对，就是这是这个意思。 这不等于承认了我未来就要干这一行了吗？ 对，所以他就说 ，It'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把这个当成我自己未来的一种职业， 对， 来做， 对， 不愿意，自己不愿意， 我不愿意。那英文会用承认。就是 it be like admitting、哦、 此事等于承认了、 嗯、 这将是我未来的职业 对 哈 所以他就说、啊、it be like admitting、哦、 这句话还不错、嗯、我们来看看连读有什么点 sure 这里呢 it would、其实我们就会发 it 没了、 啊、 对所以 it would、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 it 单引号一个然后加一个的的音对吧一个 d、这一般是代表 it had 或者 it would那它的缩写的发音呢是 idid 然后这个 idid 也有一点麻烦所以我们经常就发 it OK 结尾一定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it be like OK it be like 所以不能说 it be like 这个 it be 这样说呢会比较它是一个自然就连贯过去了一定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it be like 后面跟 admitting 呢连读 it be like itIt be like admitting, okay? 然后 admitting 的的呢 ,id, 的省略。admitting, admitting, okay? 所以又来了一个干脆的停顿了。从头呢就是 it be like admitting, it be like admitting. Like admitting. 对 ,like admitting. Like admitting. Right. 所以你听一下就是其实特别简单的几个字 It would be like admitting 它的实际发音就发 It'd be like admitting It'd be like admitting 然后可以说得非常快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学生听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别扭然后看字幕的时候都能理解可是听的时候听不懂 你光是前面你这个 It be 就很快、 yeah. 就很快 It'd be like admitting 对而且是 It'd be like admitting Yeah It'd be like admitting Like admitting. Like admitting. Like admitting.、 嗯、对 ,kid 的的会省略啊就是 kid admitting, kid admitting. 你会觉得说什么是 kid admitting? 对 什么东西 对。 其实是 like admitting. Like admitting.、 哎 yeah. 然后后面呢 后面 that, this, 跟 is 呢首先 that 的的省略 that, this, 跟 is 要连读 this is, that this is, that this is 跟 what 也要连发 is what,is what 所以不会说 is what is what 这样 is what is what 这个 z 跟 w 会连发 is what what 跟 i 呢也要连读 what I what 的特会组化成一个的的音 this is what I 又是第二个部分的难点 对 that this is what I that this is what I 对 that this is what Ith at this is what I 对所以这一段呢就是 that this 然后后面呢都是连读 that this is what I that this is what I that this is what I 所以就是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呢就很不一样了第一部分就是省略干脆的停顿特别多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然后后面呢 this is what I 就特别连贯了、 嗯、 yeah、 嗯、 然后最后面呢我们就出现了我们的关键词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OK， 然后这里他就顿了一下，这个 actually 呢就顿了，没有连读。What I actually 这个 a 就没有连读，因为他想要强调，所以这里他就发 actually。然后这个字呢 actually， 很多的学生会说不是发 actually 吗？有一个 ch 的音，这个 t 其实会省略，然后 k 直接连到 sh actually， 有点像你说 action 的发音，他发 actually。Actually do. Actually do. 所以这个句子不算长，可是还是比较难的，变化特别多。我们分成 三部分。 OK， 第一段 ，It be like admitting. It be like admitting. It be like admitting. It be like admitting. OK， 第二段 ，That this is what I. That this is what I. That this is what I. That this is what I 对，然后第三段 actually do, actually do, actually do, actually do。 所以整个句子呢，就是这三段你要慢慢的连，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连起来，然后第二段和第三段连起来，然后在整个句子连着发，然后就变成 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It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Okay, so you gotta practice. 大家练习吧，分成三段来练习，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看了。Monica 就说， 他就问最关键的问题。So was it a lot more money? 那不是能挣更多的钱吗？ 对， 是不是升值了吗？ 他问的这个就是。他就想确认，我感觉这个中文的问法不是赚更多的钱，可能比较反问了。英文的这个好像就是在问钱多了吗？还是钱多少了？就是给了工资增了多少？ 是不是多了呀？ 是不是多了啊？对， 是不是多了？yeah.多了吗？ 对，多了吗？多多少啊？ Chandler 多得多吗？ 想都没想啊。 他就说 It doesn't matter。 哎呀，这句话是 doesn't matter， 对 ，it doesn't matter， 这是他们，就是说根本就不在乎， 根本不重要， 不重要， 对，不是事儿， 对，那都不是事儿。 所以这个也很常见，很常用，我们也学吧，好吗？ 这个用的多啊，口语里。 然后也有很多的，就是干脆的停顿，开头的 it 的 t 会省略停顿 ，it， 然后后面 doesn't。的特也省略，也有干脆的停顿。It doesn't matter. Matter 的特我们浊化成一个的的音。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Yeah, 所以就是怎么说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不重要， 不重要。 哎，建议新同学或者是老同学可以练一练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I quit、 I quit 和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这两句能说好了，那真是不容易。 Yeah. 生活里头那口语水平就提高了。 然后他就解释嘛，他就解释为什么不重要。他说 I just don't wanna be one of those guys， 刚才老师一开始就说了， 对啊， one of those guys， 那样的一种人。 那是什么样的那种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从句，他就说 that's in his office， 在他的办公室里， until 12 o'clock at night， 都待到晚上12点钟了， worrying about the weenus， 担心担忧这个 W-E-N-U-S、 对 Venus 到晚上12点钟了也不回家还在工作、忧心忡忡的担心着他的 Venus 对然后大家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对啊 看起来 Chandler 还是挺专业的you know 就是这里就说一个专业词没人能听懂、 突然间来了一个专业词汇 对 OK 而且这肯定是只有他自己公司有的一个 acronym、这不是商务英语大家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 对 他们公司自己的一种专业词汇的缩写 的看起来圈了还真的是待了太久了然后 Rachel 就说 The Venus 没懂什么意思、 对什么东西啊然后圈了就说 Weekly Estimated Net Usage System A Processing Term 啊，一个什么数据处理的一个术语、 yeah. Term 就是术语了 对 好然后大家才说 Oh, that Venus. 哦，是这个意思啊。 是这个 意思啊。 原来是那一个 Venus， 我还以为是别的 Venus， 他是就是在讽刺的说 啊、因为他听着谐音嘛哈， 对， 很相似嘛， 很相似， 觉得是别的，就是大家呀在说自己专业领域的话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会被不懂这个专业的人误认为是别的话。 Yeah, yeah, and then it gets weird. 但像 Ross 以前也老说专业术语， 嗯， 大家也都听不懂。 嗯， 还以为是别的。 Yeah, yeah. 因为很多字词它的发音很相似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然后你放到这个情景里是吧？晚上十二点终于不回家。 Yeah, yeah. 还在担心自己的。 对，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我们不分析了，可是我们不讲它的这个实际发音或者什么的，因为它太长了。 嗯。 可是这口语中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长度。 哦。 Okay? 因为英文呢有从句，然后你用从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一直加条件上去，从句和介词就可以加一个。成为一个那种人，什么样的人呢？然后就来一个从句 That's in his office， 然后再加一个几个介词 Until 12 At night、right? 然后再加一个动名词是做什么呢？ Worrying about the witness， 这个很常见，就是类似这样的句子， 嗯，不停的添加、 yeah. It's very very common。 先把主题说出来，就是我不愿成为那样的人、 mm-hmm. 什么的人， 嗯， 干什么事情都可以后面不停的加从句， 对、 嗯，往后面套。 中文呢，这些条件一般都是往前推的，所以中文可能会，我感觉可能会把这一句话分成两句吧，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 对， 嗯嗯，所以就是说话的结构不一样。 对，我们可能会加一大堆形容词在前面。 嗯、yeah, yeah， 我们不想成为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那种。人 对，然后人就是句子的结尾了，可是英文可能就会把这个人往前推。 当时我们以后汉语要是 改就是怎么说，就是也采用英文这种说法，好像觉得更容易表述一下自己、 Maybe I don't know， 是是， 因为中文的这个就是语法还算是比较清楚简单的，一旦你后面可以加别的东西呢，就很容易变复杂了、 哦、 所以英文难学的部分一般就是语法，然后中文难学的是发音，然后写字，然后认字，因为很多的字就这里加了一个什么点，然后就不是 就 不一样了，对，或者你上面的这个比较直或者比较斜一点，然后就意思就变了， 就不一样了。 对， 哦、中文看看样子哈， 嗯、 看脸， 对，看脸，对，就比较难。 英文是看结构， 也、yeah, 英文就是语法方面比较复杂 啊、它逻辑和结构。 也、yeah. 你如果你平时说话说我不想成为那种人， 嗯， 好，那种怎么怎么样，恭喜你就是英文思维。 yeah. 好，今天的情景就是这样子，我们请老师呢。给我们把连读做一下示范。 OK， 我们今天第一句是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第二句 I quit。 第三句 It'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It'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最后一句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OK? 好， 这是今天的连读。 哎，我们再来把这个情景听一遍、再听一遍以后你的感受消化吸收就更多了。 What's going on? What is that? So,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m inputting my numbers and Big Al calls me into his office and tells me he wants to make me processing supervisor. That is funny! Congratulations! So, I quit. Why?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a temp job. Yeah, Chandler, you've been there for 5 years. If I took this promotion, it woul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So is it a lot more money? Doesn't matter. I just don't want to be one of those guys that's in his office until 12 o'clock at night worrying about the weenus. The weenus? Weekly estimated net usage system is a processing term. Oh, that weenus. 这段情景要不看文字、光是盲听还是有点难度。 Yeah, it's not easy. 一上来他那个千轮那句话就很快。 嗯哼，对。 是吧，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基础。 嗯、 好了，我们来检查一下上周的作业了，看看上周的几个短句子。 Okay. 好，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good for you。 用上了没有啊， 嗯。第二句是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第三句是 don't kid about that。最后一句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好了，抢发开始，老师来给大家纠音了。第一位同学是 Jack 熊爸爸。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ay, that 的这个结尾呢，舌尖要顶上颚， That's something. Okay, that's something. Viola Liu.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的这个 i 你的舌根要降低一点，不能发 is， OK， 不是一个 e 的音。 小雨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Schedule 这个 ju 这一段呢，要嘟嘴 ju ju 的音。 琪琪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要有一个滑动 ，don't 别发 don't， OK， 不是一个 on 的音。 童话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 is that 这个 z 的音舌尖要碰上齿，不能发 z。OK, 范范。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K, many are 你的 r 的音嘴巴要张开，不能发 many are。OK, 秘书长。 Is this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这个 a 的音嘴巴没张开，听起来像 is this。 Steve.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不错，其实这发音上是没问题的，可是要注意语音语调。OK,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潮。 Good for you. OK, good for you. Good 结尾呢，你的舌尖要顶上颚，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哎，另外把那个 you 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是对你好。 对。 云帆。 Don't kid about that. OK, don't kid about that. 这个 kid about 稍微慢一点来，不要那么暴力。Kid about, 这样 OK, 这些元音都得发得饱满。 商木林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K, to, 结尾呢，你的嘴唇要嘟起来 to, OK. 宏宇 Is that something you are making up? Is, 的 z 的音你发成一个 n 了 in that, 这个不对 OK, 的意思不就变了。 好。王 Don't kid about that. OK, 大家要注意这个节奏啊，不能一个音节拉得那么长，然后后面那么快。Don't kid about that. 这个 kid about 就太快了。OK, 你要保持一个一致的节奏。 注意均匀的节奏啊。LJ. Don't kid about that. OK, 重音不要放在 bow 上。Don't kid about that. Kid 才是主要的重音。 小介词不要中毒，凡事要用恒心。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K, 前面的闷是什么意思？ 这个 R 的这一段呢，嘴巴张开 ，OK, R， 然后再滑到二 ，R，R。 Bill, don't kid about that. OK, don't kid about that. That 别加重音，是 kid 才是重音。 好的 ，Fly, good for you. OK, good 的这个的音呢，就不用爆破了 ，OK， 那是一个干脆的停顿。 K Lake Jane, good for you. 的音别发 ，OK， 剩下的都说得很好。 王贵勇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now? Something 的这个要有一个喉音停顿，不是 something，OK、okay。 好，韩琦 ，Kelly。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这个说的不错，还挺好的。 真好。MXS。 Don't kid about that。 不能中间顿这样。Don't kid about that， 这不行 ，OK， 你要直接连着说，然后 don't 别发成 don't。OK, don't, 对， 流畅、丁丁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K, many, 这里不要有一个那么干脆的停顿，就直接 many, OK, 你 OK, 不用那么暴力。 好 ,Daisy.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这个不错，这个 R 的这 R 的部分嘴巴稍微放松一点，下颚有点僵硬了现在。 好这位同学啊，是 ANNN Good for you. Good, 别发成孤 OK, 不是一个呜的音，别嘟嘴 OK, 是 good for, good for 哎，是 good for 对 good for good for good for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Witty, Witty Sunn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 这个后面 you're making up 的就是每一个音节都念出来了你要把它连贯的说出来Okay. 豆豆动画秀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Many are 如果你要连读也可以可是有一个 要加一个 ye Many are OK 你现在发的是 near Many are 就融成一个音节了 好梁生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不错这个 is that 这个 z 的音没有听见 OK 所以这个也需要发 that ID Honey is there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something 的这一段呢就是喉音停顿是对的可是有一点太暴力了 something 这样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像太就突出了 OK 是 something 所以要继续练这个喉音停顿 好小双 Don't kid about that Okay, kid about that, 要连贯一点。Okay. 好的啊 ,Jason。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Scheduled, 结尾的的别发，你舌头还弹了。Scheduled to appear, 这样。Okay, 就别发这个的 ,scheduled to appear. 好 ,Tippy。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重音是 kid, OK, 然后不要把重音放在 that 上。That 呢怎么样也不要往上飘 that, 不然就变成一个疑问句了。 嗯，银杏叶。 Good for you. Good 的这个的别发。OK. 齐。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K, scheduled.这个结尾这个 o 的音没有听到你的舌尖顶着上颚。 嗯 ,OK。 丫头。 Good for you. Good 的这个音不对 ,OK, 是一个歌的音别嘟嘴。 好橘子花开。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To, 结尾别加儿化音 ,OK, 不要说 tour,OK,、okay, 是 to, 啊。注意啊注意啊、嗯、这耳朵要进行分辨啊、嗯、嘟嘟。 Is this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这个不错 ,OK, something 的这一段呢喉音停顿有一点偏重了 ,OK, 所以要继续练习练到它可以自然一点。 没问题、嗯、啊呵呵没问题、嗯、,Barr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再听一次。 好快啊、嗯、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 is that, 这两个 z, 这个 z 的音没听见有点 is that, 就有点太快了 ,is that, 稍微慢一点来然后 something 的这个喉音停顿呢稍微轻一点 ,OK, 不要那么重。 春暖花开 Is that 要连发中间顿了一下刚刚 Is that 你这样说会非常累 OK 会别扭所以要连发 Is that 好易水寒 Is that some you're making up Some 这个 that 的 z 的音没有听见然后 some 的这个喉音停顿也没有听见、嗯、OK 要继续练习 就燕同学聊天室当中举个手啊、嗯、漫天飞雪 Don't kid about that Dune 的这个开头的的嘴巴要张开大一点 OK Down 不是 Dune 好 Lifelong learning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Something 的这个 TH 的音不能发 something OK 不是一个思的音然后再说呢这里应该练的是 something OK 是一个喉音停顿 哦好神奇猪猪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不错这个 many, 你结尾的 e 的音舌根要高一点 ,ok, 然后 r 的这个结尾的儿化音也要发出来。 哎、春 ,is that something you are making up?ok, 这个太顿了一字一顿的所以你要连贯的一口气从头说到尾 ,ok, 发音这方面还行还不错 ,ok, 可是要练成它是连贯的一句话。 好 ,Bobo, hone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给 do 了。没有听到 is, 就直接来了一个 that, 好像所以不能 do 这。 好的平静、嗯。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ay, is that, 结尾的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That, okay, 舌尖要顶上颚。 好 ,Luc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的 z 没听见听到了 that, 可是没有听到 z, 就这两个音不可缺一 ,okay, 两个都得发 好 然后要连着过去 ,is that. 好的 ,Shirle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the 的音丢了，后面的这个舌尖碰到上齿的音也得发。 H Z H. Hone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ay, is that 结尾的特的音省略是对的，可是你不要咬上齿。OK， 啊、 听到你咬上齿了，后面 some 的丝就变成大舌头了，变成 thumb。 Magon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ay, 这个 is that.结尾的特好像没有省略然后 some, 嗯这个要继续练那个喉音停顿 ,OK, 刚发的是 some, 嗯要 some, 嗯 ,some, 嗯 对它有一个 some, 嗯 对 的音出来还不是 some, 嗯 对 嗯 ,Judy, is that something you are making up?OK,、okay, 不错 ,may, 别发 me,OK,、okay, 你没有这个双元音了 ,may,may, 还有谁 ,D1CH,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不错可是结尾的 make it up 就有一点太快了 OK 这个节奏就不一致了所以别着急保持一致的节奏 OK 好的来听一下还有就是 Cathy 老师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规模吧。 对对对，是韩国最大的。那这个全谷的史前博物馆是建于2011年、嗯、对，是11年开馆的。那史前博物馆当中在韩国国内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博物馆、哦、那在这里展示着是在全谷里出土的一些石器文物，还有呈现人类进化过程的一些化石，还有人类模型，还有展示着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是慢慢分散在各处生活等等的一些过程都有一些展示、嗯、也重现了洞穴壁画呀等等各种主题的一些展览的一个展示厅，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然后当一把考古学者吧。 哦，当然了啊、只是这个看一看啊， 没错， 千万不要动手去摸这些珍贵的古物， 嗯，千万不可以。 嗯，那这个我们通过来到这里游览的话，也可以了解到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 对， 对吧？看他们使用的是什么， 嗯， 穿的是什么， 对， 他们平时吃的是什么， 嗯， 那这个博物馆嘛，所以开闭馆的时间，我们应该要首先了解一下吧。 没错，那这个史前博物馆是每周一是要休息的， 嗯， 那大家一定要避开周一去到这里哈。那还有包括韩国的一些节假日啊，还有阴历的一些，我们像国内的春节， 嗯， 还有中秋当日，还有每年1月1号都是闭馆的， 嗯， 对，不营业的，大家可以避开这些节假日去就可以了。 嗯， 那在营业的时期呢，是在早上10点到晚上6点为止是开馆的。 嗯， 那这个门票是成人基准4000韩币左右，还是比较便宜的。 嗯，是的啊，来到这里呢，就可以了解到700万年前的这个。啊， 没错 啊，来的这个时间旅行还真的是够长，嗯，啊，赶紧详细介绍一下这次的看点吧。 对，那这个史前博物馆，我们到达这个史前博物馆之后，就觉得它的外形非常先进，那，嗯，怎么说是先进，非常未来指向型的一种外形。 哦， 对，是 UFO 着陆之后的那种一个外形。嗯，对， 给我们感觉应该是那种哦，是山洞啊， 对啊 这样的感觉。 对啊，对啊， 出乎意料啊。 没错，那这个博物馆里面虽然展示的是史前时代的一些文物哈，嗯，但外形看起来好先进，好未来， 对对对， 这本身就非常非常有趣。那我们到里面之后呢，会马上看到一个展示厅。 嗯， 那展示厅里最吸引眼球的是旧石器人的模型，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哦， 不是那种非常粗糙的一个做工哈。嗯，那在700万年前，用双脚开始直立行走的这个图脉和南方古猿也有一些模型。那同时还有最初使用石器的能人，还有开始使用火的直立人和智人等等模型都在这里有所展示。嗯，我刚才说的就是做工非常逼真，嗯， 对， 所以乍一看就像是真的人， 会不会吓到？ 对，乍一看感觉他们会马上会动起来。嗯， 哦，这个千万不要开玩笑。 对啊对啊，这样的模型里面有14个。 哦， 嗯，然后这些的这个模型都是利用科学方法进行复原后， 嗯嗯， 然后建造的一些模型。 嗯， 嗯，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当时的生活面貌了。 嗯， 嗯，刚提到有很多的这个人种啊， 对， 还有一些这个人类演这个进化的一些阶段。 嗯， 所以来到这里小朋友们应该可以这个妙趣横生的来学习了。 啊，嗯， 嗯，这一听呢有点这个，哎，那个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的。 对对，我也想到那个 博物馆里面的东西都活了。 嗯， 这不有一具这个模型真的动起来的话， 哇，太恐怖，太恐怖了， 很吓人。 对对， 我觉得博物馆可以来个这个梗。 对，我也觉得可以，那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以假乱真，让一个人进去扮演一下， 哦， 然后就像这个行为艺术一样。 是， 当你这个聚精会神的看他的时候，突然间给你做个鬼脸。 对，我感觉小朋友会非常非常觉得有意思。嗯， 当然博物馆呢还是要有一定的严肃性的。 对的。 嗯 嗯， 那我们都知道旧石器时代呢，人们其实都是生活在山洞里的，像刚说的， 嗯， 我们以为这个外形是一个山洞的模样啊，但是不是。 嗯， 所以呢这里也会再现当时他们居住的这个洞穴的样子，是吗？ 是的。那据说当时呢旧石器人为了避寒还有躲避猛兽的攻击呢，会居住在一些洞穴当中。 嗯， 所以在洞穴里可以发现当时人们打猎的一些画哈。 哦， 他们自己会用手画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也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亲眼看到，就是当时旧石器时代的这个猛犸的那个骨头。 哦，猛犸象。 对，猛犸象。 哦， 对，一些骨头。然后当时旧石器时代的人呢，是利用就是生活在距今约480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这个猛犸的下颚骨来制作一些， 嗯， 家的一些，算是家吧，就是居所的一些围栏啊。 嗯， 还有入口处还会用这个猛犸的臼齿进行一些装饰。 哇，嗯，这样一听起来是史前人类把猛犸象给征服了吗？

没错，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其实在体验当中最有人气的是烤肉的一个体验、 啊、 对，当时是 的确也可以吃， 对，没错 啊。烤肉的话，因为在韩国有很多的这个度假村啊， 对， 还会提供这种烤肉 服务、 对，烤肉 party 什么的、 是 这样的。